心肠，镇守着爱情。 这首爱情来自动力火车。我想每一个人在面对感情的时候应该都是自私的哦，我们都希望有一份完完全全纯粹的属于自己的感情，对方眼里只有自己啊，于是呢他就会变得很容易吃醋，或者说很敏感，对方有一点啊不珍惜自己，或者说不善待自己的时候呢，整个人就会变得非常的委屈，或者说相对脆弱一点吧。我想这个对于女生来讲的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，我们好像天生就需要保护，需要关注啊。可是有的时候呢，有人说啊，绑住对方呢是不言不语啊，或者说给他一点时间空间和距离感，他就会乖乖的啊又回到你的身边，是这样吗？ 我和你男和女都逃不过爱情，谁愿意有勇气不顾一切付出真心？你说的不止你，还包括我自己。该不该再继续？该不该有回应？让爱一步一步靠近。我对你有一点动心，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，有那么一点点动心，一点点迟疑，不敢相信我的情不自禁。我对你有一点动心，不知结果是悲伤还是喜，有那么一点点动心，一点点迟疑，害怕爱过以后还要失去，难以靠。就是动了情，虽然不想不看也不听，却陷入爱里。

这是张震岳在2008年的创作《公路》，我好想学这首歌啊，因为它的旋律非常的轻快，让人觉得很洒脱，很阳光。而且它的歌词，我刚刚有认真听，几乎把我唱到热泪盈眶。可是我又觉得好开心哎，因为好爽。我们来听一下好不好？打开车窗，太阳在头上，公路的右方，无边的海洋。我怀疑我的梦想已经变了样。如果你有所期待，很抱歉，我会让你失望。摸索着未来，却一直回头望，有些放不下，有些不想忘。我知道你会感伤，但是我已经没有办法。总是要学着遗忘，学着疗伤，总是要跌跌撞撞才找到答案。让我的心去流浪吧，我要离开这个地方，我只能这样做，也请你原谅我这样做。我们曾经爱过，对我来说已经足够。你说我总是荒唐，我承认我是荒唐。你以为我喜欢这样吗？过去美丽时光顺着海浪流向未知远方，跟过去做个了断吧，让我的心去流浪。你有没有觉得好过瘾？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女生该有的姿态哦，或者说男生也应该有吧。就是面对一个曾经伤害过你的人，而你呢一直的耿耿于怀难以自拔啊，可是呢有一天你终于知道你不应该这样的很卑微的爱下去，而那个人真的不值得啊。所以呢你就开始重生的力量会非常的强烈。我想我们要学会保护好自己，或者说款待好自己。人一生呢总是会爱上一些不适合自己的人，而从中学会怎么样的走出来啊，这真的是一个大的学问。或许这就是人生吧，一个人呼吸走路，只为了有朝一日会转过头回顾，见到自己被留在身后，然后认出后方在每一个阶段蜕变而死去的自己，并对每一步跨进前面的时候所留下的那些债啊，默然以待。那个时候你就变得很坚强了，很独立了，很有魅力了。好吧，我们都去学这首歌吧，纵贯线张震岳的公路。继续的歌曲，梁静茹《暖暖》，这是一个四两拨千斤的女生，她总是以甜美来释放自己最大的能量和坚持。 因为我